由不得让我放肆任性，怎么我循规蹈矩拼了命付出，你没有回应。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，一步一去却不见踪影。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，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，以为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。你给的难题我不曾逃避，谁叫我已爱你真心，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。却不见踪影，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